耳边的这首顺子带来的歌叫做 Open Up。 说到顺子呢，他有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有唱过很多不同的曲风，所以在他的嗓音当中，他的唱法当中，好像各个地区的一些唱法他都能够拿捏非常到位。接下来是周传雄小刚的爱的告别式。 天很冷，没有你，爱哭下来已经睡，夜半的你在抱着人听的音乐。天很黑，没有嘴，该死的都慢慢飞，只剩下的披萨有一点发霉啊。天很黑，没有泪，闻到又落入气味，没你尽管胡子也不想喝水。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丧了我吧，丧了我吧，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可惜。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蜀地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 喜 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范逸臣的《街角的情歌》。 看向过夜的路口，你注视着我，仍旧对起我，我好像忘了时空，轻轻握着你的手，不会再是我，巧合的相逢，却失去千里问候。情歌在空中，熟悉又陌生，曾经让我们相守，为什么分手，为什么笑得很痛。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那时候你多爱我，谁应感动，为何现在距离好陈旧。街角的情歌变成寂寞，三分钟一个石头，如果天长地久在心中，就足够。 街角的情歌，随后要听到李佳薇的《谁的爱》。说到李佳薇呢，她的嗓音非常高亢，而她在唱歌的时候呢，同样非常投入自己的情感。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谁的爱》。 不能在一起，别挡住自己，撑着你，也撑不了爱情，离开不太。心 常小心摸着泪蒙了眼睛。寂寞的人集中在一块，蔷薇处处开，等有心的人来摘。情人太慷慨，付出和接受都是一种债。你无法还清，我就无法承载，不能在一起。撑不了爱情，你该不担心，会痛又伤心，我叫你蒙了眼睛。哦，爱，爱，一路走来，爱，爱，不过就是谁的爱。 Cheers.

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爱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我想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我想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3日星期一，来关注国内外要闻。目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目前签署677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农药管理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近日宣布，为了回应朝鲜持续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美方决定将朝鲜一家贸易公司和11名公民列入制裁清单。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目前公布了英国脱欧的指导方针和草案，在草案中，欧盟提出，只有在脱欧谈判取得足够进展后，才会与英国商讨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事宜。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数码锁，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地址：城美汽修城地下一层，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个时代都有，当下这时代有一些歌手出道，一些年轻的朋友出道，像 TFBOYS 就有很多喜欢他们的一些小粉丝，而他们能够带给他们歌迷的，可能就是在同龄人当中有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正能量。刚刚有这首歌《青春修炼手册》，接下来是彭佳慧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互相寒暄，你的十八年。有些事情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戴上幸福的戒，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资格投奔，我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